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8月4号星期三。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5.4，处于轻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北京市今天下午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1场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情况。 冬季奥运及时报，中国女篮结束奥运征程，虽败犹荣，没有遗憾。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调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当场行政处罚额度，个人罚额由50元以下提升至200元以下。 天津市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全部结束。 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出台冬奥会授权。 国际电讯，英国研究表明，完成疫苗接种，感染新冠风险将会减半。 美国疫苗接种率北高南低，新冠疫情出现反弹。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3集，综医消费扶贫的践行者。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今天下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31场新闻发布会上的情况。 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说，8月4号0时至12时，北京市新增3例境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8月1号公布房山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其中2例为确诊病例的亲属，有湖南省张家界市的旅行史，1例为确诊病例同航班密切接触者。 经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对此轮疫情前期病例样本进行全基因组的测序，结果显示与近期南京疫情病毒全基因组高度同源，属于同一传播链。 经过综合的评判，北京市将昌平区龙泽园街道、龙悦苑二区、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家园社区定为中风险地区。截止到目前，北京呢共有中风险地区2个，而北京市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朱胜今天下午通报了朝阳区的有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针对国风上官小区确诊病例，朝阳区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立即开展相关工作。现将工作的进展情况通报如下：一是迅速集中管理密接人员，刚才通报的确诊病例为居住在房山区确诊病例的密接人员，8月2日进行集中隔离，2日核酸检测为阴性，同时2名同住人员及1名学生作为次密人员进行了居家隔离。8月4日上午，该病例确诊后，3名次密人员已按密接人员转运至区级集中隔离观察点隔离，采集咽拭子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二是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排查相关人员，根据初步流调结果划定密接50人，正在陆续转至集中隔离点。三是对病例居住地、活动区域及周边相关社区实施封闭管理。四是迅速开展核酸检测及环境采样检测，截至16时已采样3669人，环境采样345件，检测结果待报，请7月31日16:01至20时到过博泰广场康运养生会馆，7月31日19:52至23时到过望京国际商业中心寿气牛肉店里的居民，及时拨打疾控中心的电话，电话号码是8778-9709，进行报告。望京街道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需出京者需持健康宝、绿码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今天上午，北京朝阳区望京地区国风上官小区出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随后立刻赶往小区了解情况，来听他发回来的报道。 上午11点左右，记者赶到国风上官小区 C 门，在现场可以看到小区大门已经封闭，不少快递和外卖人员被拦在了小区外面。现场有小区保安、公安人员和医护人员在维持秩序。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小区实行封闭管理，人员只进不出。外部人员和小区内部人员禁止接触，如果要给小区内送东西的话，可以放到大门旁的置物架，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转送。另据一位早上出门上班的小区业主介绍，他们今天收到了小区物业公司的通知，得知小区622号楼的一位外地返京业主初筛新冠阳性。该名业主是一名教师，昨天晚上发烧，今天确诊。记者随后沿着小区走了一圈，发现小区的4个大门均已封闭，小区内622号楼楼下也已经拉上警戒线，有防疫人员在现场进行相关工作。而网传业主吃饭的饭店所在的万科时代中心随后也进行封闭管理。据底商店铺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目前正在等待集体进行核酸检测，后续权威消息还有待有关部门核实确认。 近日，北京市新增6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8月3号0时至24时，我国本土新增确诊病例96例。记者从多家北京市属医院了解到，医院都从入院流调，严格执行非急诊全面预约，加强住院患者检测，以及严格控制探视等方面，加深疾控措施。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今天上午前往北京朝阳医院进行探访，我们来听报道。 请您填写入院流调表。 上午10点，朝阳医院东门广场上，患者扫码填写流行病学调查表后，测温安检进入医院的大楼内。这是医院的第一级预检分诊。进入大楼取号候诊时，便进入了第二级预检分诊。 您近3日来有发烧吗？ 没有没有。 有接触？ 诊区护士将对每位患者核实14天内的行程、身体状况等信息，然后患者才能进入医生的诊室。北京朝阳医院疫情防控办公室负责人王明刚表示， 还有3级预检分诊。大夫呢？我那电脑里一打开，他就先蹦出一个流调表，嵌到 OCS 系统里，强制医生问有没有去过国外，有没有发烧。你说没有吗？一点啪过去了，咱俩再看病。 医院在疫情期间严格执行非急诊全面预约，除了急诊有绿色通道，其他疾病没有预约无法就诊，而且会严格执行分时段就诊。王明刚建议， 一定要按预约时段就诊，我们都是精确到半小时以内的。因为你挂了一个号，他会告诉你上午10点半到11点这个时段来，你就别9点钟来，来也不让你进，那座椅都隔座就坐，这不就聚集了吗？ 朝阳医院还专门为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开通了绿色通道，只要向工作人员提供身份证、医保卡，完成流调就能正常就诊。此外，朝阳医院为了确保院内零感染，已经升级了医院内部的防控措施。 所有医护人员、工作人员，我一律不得离京。2周1次核酸，对于有风险的岗位，像急诊、发热、重点岗位，1周1次核酸，包括第三方的工作人员全员的健康检测。发热楼里的工作人员都不能跟普通楼里的人员共用，打扫卫生的保安都不能随便换岗。现在 截至目前，北京朝阳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大肿瘤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天坛医院等多家医院陆续发布了疫情防控公告，依旧坚持住院患者非必要不探视等规定，建议患者提前了解。 8月1号起，北京提升进京管控等级，北京本市公共交通持续加强疫情防控。记者今天实地探访，地铁2号线北京站按照最高等级标准做好消毒和通风，四会长途客运站对重点部位加强检验，提示广大乘客乘坐公共交通请全程规范佩戴口罩。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带来的报道。 请您全程佩戴好口罩，配合进站测温。 上午十点，在地铁北京站西南入口处，乘客有序通过非接触式测温仪后安检进站，工作人员对进站闸机和安检传送带定时进行消毒。地铁北京站西南入口前设有导流围栏，并树立起提示乘客保持一米距离的标识。8月1号起，本市提升进京管控等级，铁路部门暂停高风险地区进京列车售票。地铁北京站入口处未出现明显大客流。北京地铁公司2号线北京站值班站长孟宪娟介绍， 一般早晨刚开门一会儿，还有上午11点多一直到下午2-3点钟会有火车比较集中进站的时候，集中进站的客流高峰的，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在售票和安检的位置对乘客进行宣传提示，按照一米线的距离排好队顺序进站。 今年7月底，地铁2号线北京站进行了车站环境采样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孟宪娟表示， 现在是按照最高等级的标准做好车站公共区域的消杀工作，包括整个运营设备的消毒工作，现在按照最大的通风量不间断地进行通风换气，保证车站的空气流通，希望乘客规范佩戴口罩。 本市长途客运方面也持续加强疫情防控，进站旅客需提供当天未见异常的北京健康宝页面或疫情防控行程证明页面，在配合测温不超过 37.3 度后才能进站购票、取票和乘车。 北京市提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之后，首发集团六里桥客运主枢纽也加强了对进出京旅客的疫情管控。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今天上午进行了实地的探访，请听报道。 在六里桥客运主枢纽，所有进站旅客都要扫码测温，现场保安员数量明显增多。六里桥客运主枢纽副总经理张青介绍， 严格查验旅客的行程码，凡是行程码显示红色或者黄色的不允许进站，一旦体温超过了 37.3 度第一时间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拨打急救中心的电话，确保旅客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二楼候车大厅内旅客比平日少了许多，显得有些冷清。 我们已严格执行日常的防疫措施，大厅的消毒严格按规定的频次，特别是旅客重点接触的包括安检机、厕所以及测温验码处，加强消毒频次。 所有进京旅客都要经过严格的查验，一位工作人员说， 首先是司机下车进行登记，然后测温扫这个北京健康宝，查看乘客信息表，然后每一个人都要有，再让他进去以后到前面进行一个集体的测温，然后前面民警查一下身份证，如果温度异常，前面咱前方就是隔离区，这边就上报民警，上报站方。 这车从哪儿过来啊？ 赤城 管控严吗？这一路 查，这一路查，查身份证，量体温，要是车多等的时间，有时候等一个小时，车太多了，有必要，对个人对谁都好，对大家都安全。 六里桥客运主枢纽目前运营的线路有115条，运营车辆600多部，通达11个省区市。张青副总经理说， 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吧，我们目前发班是达到了250班，日均运送旅客在3000余人次，涉及到中高风险地区的班线做到停运，我们涉及的班线主要就是大连班线已经停运。 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有关情况举行了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全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局部爆发的态势，要从严从快推进新发现感染者区域协查，做好重点区域、重点人员管理，防止疫情扩散。要慎终如始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积极接种疫苗。截至8月3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冞病毒疫苗17.0835.6万剂次。 米峰也同时表示，当前全球疫情上升迅速，疫情输入风险加大，近期多地的机场、口岸、定点医院陆续出现了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并且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扩散。 截止到8月4号，也就是今天上午9点钟，有17个省份报告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现有中高风险地区144个，为常态化防控以来的最多。 在这场发布会上，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韩光祖表示，此次南京禄口机场出现聚集性疫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防控制度落实不到位，长时间的平稳运行使机场从业人员出现了松懈麻痹心态，以及机场的保洁业务外包没有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等。 韩光祖提出，针对这些薄弱的环节，一是要加强对机场的监管和指导，加大检查力度，确保疫情防控制度和工作要求落实到位；二是要进一步加强一线工作人员的培训，推动各机场开展普及全员的疫情防控知识专题培训，同时加强对一线员工的关心和关爱；三是要加密所有一线工作人员的核酸检测频次，从事国际业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求做到隔天核酸检测，根据情况轮流安排；其他服务保障人员要做到每周两测，每次间隔2天以上，即对不同风险的人员做到2天一测，一周两测。 韩光祖表示，针对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播的特点，再次强调要坚决落实防控技术指南中国际国内航班服务保障人员不得混流规定和要求，国际客运的保障人员四指定，即指定工作人员、指定服务区域、指定休息区域、指定场内交通车，国际货运的保障人员四固定，即作业人员固定、作业场地固定、生产设备固定、休息区域固定，涉及高风险航班保障的机场还要两集中，即相关工作区域集中、相关作业人员居住集中，在此基础上全面升级航班和机场运行的疫情防控措施。 国际机场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必要人员往来的重要环节，也是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民航将会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要求，与地方政府、海关、卫健等部门紧密配合，坚决守好疫情防线。 国铁集团劳卫部副主任武世平在此次发布会上表示，近期针对国内多地出现疫情，铁路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重点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全国火车站严格执行属地政府的疫情防控要求，坚决杜绝不符合出行要求的人员进站上车。二是要按照首都防疫防控要求，暂停发售南京、郑州等中高风险地区进京列车的车票。三是推出免费退票措施，引导旅客合理安排行程，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四是继续加强站车的防控，强化站车消毒通风，保持安全距离，引导旅客全程佩戴口罩。 同时加强应急处置，在列车上设置了隔离席位，一旦出现发热旅客等情况，及时进行隔离消毒，并下交给地方的防疫部门。五是强化铁路保洁作业管理，坚持先消毒后清理的原则，严格作业标准和工作流程，加强保洁人员的各方管理，防止交叉混岗作业，确保职工健康安全。六是全面加强职工防护和健康监测，对铁路关键岗位、主要工种人员采取必要的、管用的防控措施，维护铁路的运行安全通畅。 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副司长李华强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严格实施客运管控，指导涉疫地区及时关闭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县区的道路客运服务，暂停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的跨城公交、出租车以及顺风车业务，对于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公交和轨道交通线路实施甩站和跨站运行。 截至昨天，交通运输部会同海关总署已执行了4次熔断，累计暂停了18家航运公司、438艘船舶的外籍船员在我国境内港口换班，会同卫生健康等部门指导各地加大对公路、水运口岸出入境运输一线人员的核酸检测的频次、频率，对高风险人员可每隔一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我们再来关注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今天在发布会上介绍，从严审批签发公民出入境通行证件，对非必要、非紧急出境事由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的证件。 在海港口岸严格国际航行船舶以及人员的管理措施，实施非必要不登陆、不登轮、不搭靠的管理措施。 另据记者了解，受各地疫情影响，多地的铁路部门采取停运、减少列车开行对数，同时加大对车站卫生保洁力度等措施，防范疫情扩散。从今天起，从成都开往北京、上海、广州、郑州等地区共125趟列车停运，长沙南开往北京西、昆明南、成都东、上海虹桥、南京南、郑州东方向部分列车停运，湖南省内长株潭城际部分列车停开。此外，对郑州、南京、扬州等23个地区的车站出发的旅客采取限制进京的防控措施，暂停发售到达北京地区车站的车票。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近期国内多地出现了本土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为了严防疫情的反弹，天津市倡导广大市民非必要不离开天津。目前许多计划出行的旅客已经临时取消了行程，而各交通行业也推出了相应的服务举措，助力疫情的防控。我们来听天津交通广播记者郑毅、李烨、王怡潇带来的报道。 近期国内各航空公司密切关注疫情传播动态，及时调整免费退改政策。目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天津航空等公司都发布了各自的退票政策。天津航空公司营销经理张轩明介绍说， 对于符合条件的天津航空各地进出港国内航班机票的旅客可享受免费退改服务，涉及全国17个地区，分别是沈阳、珠海、南京、大连、成都、重庆、长沙、衡阳、怀化、厦门、新疆全域、郑州、西安、烟台、海口、武汉、上海浦东。相关政策可以通过天津航空官方微博订阅号进行查询。 需要提醒旅客的是，各大航空公司针对不同机场进出港航班的免费退改签适用日期、城市都有所不同，旅客需要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自己所订航班的具体退改签政策。铁路方面，昨天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免费退票措施，自即日起，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今年8月3号24点前已购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购买铁路乘意险的一同办理。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在出行前要及时了解出发地和目的地疫情防控政策，合理安排行程。天津站客运业务科业务指导朱海啸说， 增开了人工窗口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自助售票机也增加了退票功能，所以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在12306官方网站、车站窗口、自助设备办理退票，非常的便捷。 另据报道，从今天起，天津站、天津西站重点地区周边开展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工作。天津站的筛查时间为今天到明天，天津西站的筛查时间为今天的早上九点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十点。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各地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中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周围的寺庙景区对中高风险旅居史人员入园前需要出示到承德之后72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证明方可入园游览，而秦皇岛的多个场馆闭馆，衡水湖景区对于客流量进行了实时的控制。请听河北承德秦皇岛衡水台记者带来的联合报道。 我是承德台记者曹磊。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自7月27日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对中高风险旅居史人员入园前需出示到城后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方可入园游览。景区游客接待量不超过景区最大承载量的75%。承德避暑山庄景区服务中心书记陈浩。 一是呢，游客市民进入景区前呢，工作人员首先会核验本人的行程卡、健康码。行程卡显示14天内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区的游客，经过线上购票可以进入景区。二是呢，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取消窗口售票，进入景区的游客呢全部线上购票入园。所有游客购票数据呢会上传至河北省文旅厅。出园的游客呢必须凭本人二代身份证在出园闸机上核销才可出园。 我是秦皇岛台记者雨佳。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秦皇岛的多个场馆闭馆，其中北戴河区图书馆于即日起闭馆，城市书房同时闭馆。自8月1号起，北戴河秦行宫遗址博物馆室内主展厅、临时展厅暂时关闭，户外遗址区、秦朝文创街市区域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抚宁区的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及乡镇综合文化站从8月2日起闭馆。 我是衡水台记者周林。即日起，衡水湖景区对客流量进行实时控制，每日接待游客量不超过日接待最大承载量和瞬时最大承载量的75%。所有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来衡返衡人员应出示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无法出示相关证明人员谢绝入湖。 昨天晚间，民航局下发通知，明确旅客在2021年8月4日0点前已购买乘机日期在8月4日到8月31日的国内机票，自8月4日起至航班起飞前可以免费退票，航空公司及其航空销售代理人不得收取费用，而8月4日0点以前已申请退票的旅客则不适用本通知。 另外呢，据去哪儿网显示，8月4日上午8点左右，平台瞬时退款申请量已经达到了平时的10倍以上，已经超过了2021年的春运。为此，去哪儿平台已经全面启动疫情保障机制，90%以上订单无需人工操作，用户可以直接自助完成。 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今天公布，近期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委托核酸检测的专业机构对北京站地区、北京西站地区、北京南站地区、北京北站地区、清河站地区、北京朝阳站地区共6个站区进行了环境采样，截至7月底，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另外，今天下午上海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有关情况。目前上海市疾控中心已经基本完成了8月2日上海新增本土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基因测序工作。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该病例感染的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毒株，经比对与近期国内多地本土病例基因组无关联，但与境外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同源性较高。经专家组综合研判分析，认为该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可以聚焦在因暴露于由境外输入病毒污染的环境引发的感染。 另外，张家界市纪委3日发布对数名公职人员追责问责情况的通报，指出少数单位和少数公职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履职不力、工作无序、进展迟缓，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18名有关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 通报同时提醒了张家界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吸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连日来，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始发的新一轮本土新冠疫情已经蔓延到了辽宁、安徽、湖南等10多个省份。经疾控部门确认，引起此次南京疫情的是德尔塔毒株。那么，这一病毒有什么特点？疫苗是否仍然有保护作用呢？市民又该如何做好有效的防控？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带来的报道。 德尔塔病毒最早于去年10月在印度发现，是目前全球最为流行的毒株之一。河北省疾控中心病毒病防治所所长齐顺祥介绍，德尔塔病毒的传播能力明显增强，传播速度也变得更快。 德尔塔病毒啊，传染性比原始病毒强了1倍多，潜伏期比过去病毒啊短了，导致这个新冠呢重症的比例比原先增加了，住院风险比原那个病毒啊增加了大概2.6倍。 在南京本轮疫情的确诊病例中，大部分都接种了疫苗。那么，针对德尔塔病毒，疫苗是否仍有保护作用？对此，齐顺祥做出了回应。 目前疫苗啊，对这个病毒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一个说的疫苗，包括咱们流感啊、麻疹啊，这个保护力都不是100%。目前这个变异株啊，在这个新冠疫苗可控范围之内，大伙放心。第二个就是这个疫苗接种以后啊，主要是预防重症，降低 ICU 这个住院率。另外都是保护这个病死率。第三个都是现有的新冠疫苗对新冠病毒啊，包括这个变异株，虽然保护力啊有一丁点的下降，但是对这些变异株啊仍然有很好的抵抗作用。 面对传播力更强的德尔塔病毒，如何加强个人防范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齐顺祥提醒，德尔塔病毒十分狡猾，大家不能掉以轻心，在做好个人防护和个人卫生的同时，也要做到不聚集，少到密闭、通风不良的场所。 要保持正常心态，不要太恐慌。出门一定要戴口罩，遵守当地的防控规定。第二是家里边备点消毒液，要通风， 办公室也是一样，多开窗户。第三个都是不要带病上学，不要带病上班。如果出现发烧啊、鼻子啊、嘴啊没味儿，一定要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去。最后啊，如果没有禁忌症，包括学生、老人呢、啊，赶快到这个接种站打疫苗去，提高自个的免疫力，保护自个，也保护家人。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即时报， 即时报。 东京奥运即时报，先来关注今天的比赛结果。今天乒乓球项目在东京体育馆继续男女团体的争夺，在上午时段进行的第二场女团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队凭借陈梦、王曼玉和孙颖莎的出色表现，以3-0横扫赛会三号种子德国队，连续第四次晋级奥运会女团决赛。决赛将于明天打响，与日本队争夺金牌。谈及与日本队的决赛，主教练李隼说，这场决赛就是看发挥，两队实力其实差的不太多，就看哪个队能拼得出去，谁能够豁得出去。 另外一边，在今天下午时段进行的男团半决赛当中，头号种子中国队凭借着马龙、许昕和樊振东的出色表现，3-0横扫赛会四号种子韩国队晋级到决赛。这样中国男团将会在8月6号的晚间与赛会二号种子德国队和三号种子日本队之间的胜者来争夺金牌。 乒乓球男子团体项目是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进入奥运会的。在过去的三届奥运会上，中国队包揽了该项目的3枚金牌。本届奥运会，中国队派出了马龙、樊振东和许昕参加团体赛，而小将王楚钦是皮卡替补。 再来关注拳击赛场。在今天结束的东京奥运会拳击女子陈量级半决赛当中，中国拳手谷红战胜了美国拳手琼斯，晋级到了决赛。谷红在赛后对记者表示，没想到自己能够进入决赛，他的目标就是打好每一场比赛，把每场比赛都当作是最后一场比赛。同时他说，能够晋级决赛是对自己所付出的鼓励。接下来谷红将会在8月7号下午的2:15进行决赛，和头号种子土耳其的选手索尔梅内利来争夺金牌。 今天上午，在一场艰难的拉锯战中，中国女篮70-77不敌塞尔维亚队，无缘四强，就此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征程。用中国队主帅许利民赛后点评的话来说，这是一场体现了年轻与老道差别的比赛。他还表示，年轻的中国女篮虽败犹荣，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奥运会过程，不可能一直赢球，他们把所练所想都做到了，做到了超出正常范围内能做的，很好的完成了制定奥运会的计划，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没有遗憾。 今天上午，奥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展开了第三比赛日多项预赛的争夺。中国队在四个项目当中均有选手出场，其中在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分组预赛当中，女子双人划艇200米世界杯和世锦赛冠军得主林文君以46秒449的成绩获得了小组第二，直接晋级到了半决赛。 而在男子1000米双人皮艇分组预赛当中，王从康和卜延凯以3分10秒292的成绩获得了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到半决赛。 在另一边，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项目中，预赛第一组出发的殷梦蝶和预赛第五组出发的黄洁仪分别获得了小组第六，双双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第三组，最终殷梦蝶以1分49秒268获得第一，晋级半决赛。他的队友黄洁仪则获得了第五，被淘汰。在男子200米单人皮艇项目中，杨晓旭以预赛小组第四的成绩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他以35秒852获得了小组第三，被淘汰。 接下来关注自行车赛场，今天下午奥运会自行车馆进行了两项比赛。场地自行车比赛结束了女子凯琳赛第一轮的争夺，中国选手钟天使闯关成功进入复赛，而鲍山菊进入到复活赛，中国香港车手李惠诗也进入到了复活赛。场地自行车男子争先赛资格赛争夺中，中国选手徐超以9秒584排名第11位，顺利进入到24强。荷兰的选手霍格兰德以9秒215的成绩排名第一，并且打破奥运会纪录。 今天上午，在玉台场海滨公园进行的奥运会马拉松游泳比赛结束了女子10公里的争夺，中国选手欣欣2小时0分10秒获得了第一，得到了第八名。第五次世锦赛冠军巴西选手库尼亚以1小时59分30秒8获得了冠军，这是他首次赢得奥运冠军。 再来关注田径赛场，今天上午进行的男子110米栏半决赛，带伤作战的中国选手谢文俊发挥全部力气，最后是以13秒58排名第16位，遗憾的无缘决赛。美国选手霍洛威以13秒13最终排名半决赛的第一位。 摔跤赛场方面，今天进行的男子自由式86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祖沈在顽强追平了三分之后，最后时刻没有顶住对手的攻势，被印度的普尼亚又拿三分，林祖沈以3比6惜败给对手后无缘半决赛。 奥运会女排四分之一决赛今天继续在东京进行，金软锦所领衔的韩国女排鏖战五局3比2险胜了土耳其队，继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时隔9年重返奥运会的四强。土耳其的 E 级主帅古德蒂虽然没有带队跻身到四强，但是打入8强也创下了队史奥运的最佳战绩。 另一边，夏季的高温天气也给运动员们添了不小的麻烦，瑞典和加拿大已经申请将周五奥运女足的决赛开球时间延后到当天晚些时候，以避开东京湿热的天气。这场决赛原定于当地时间周五中午的11点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本周早些时候体育场跑道旁的温度就达到了40摄氏度。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接下来进入京津冀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方面。新修订的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当场行政处罚有关规定近日出台，新规调整了当场行政处罚和当场收缴罚款的额度，对于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的，由以前的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修改为了对公民处以20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并且可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还对关于做好行政处罚听证工作的通知做出了修订，扩大了听证范围，在原基础上将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纳入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听证范围，调整了启动听证程序的情形和标准，修改了较大数额罚款的标准，其中涉及公民的由超过1000元罚款提高到超过3000元罚款，涉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由超过30000元罚款提高了超过60000元罚款。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7月15号正式启动。今年大赛新增了经济赛区、国际赛区，设置100万奖金，设立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云计算、集成电路、智能制造和新材料等12个赛道。 截至到目前，一批优质的前沿技术企业以及初创团队通过大赛网站在线踊跃报名，项目征集将会持续到8月15号结束。 继续来关注，北京新首钢地区正在加速生长，除了地上面貌的升级，地下的管线布局也有了新动作。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市发改委核准北新安路、长安街西沿、锅炉厂南路和锅炉厂南路、北新安路到泾源路两个热力管线工程项目，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提高新首钢地区以及城市西部地区的供热保障能力。 三地热点继续关注天津方面，记者从天津市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天津市高职专科批次录取工作已经结束，190所高职专校院所共录取了新生5490多人。而今天中午12点开始，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生院的网站、招考资讯网、中国建设银行 APP、 招商银行 APP 等途径来查询高职专科院校的录取结果。 暑假是溺水事故易发期、多发期，河北邢台宁晋县多举多措并举做好了防溺水工作，严防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听邢台台记者王迪带来的报道。 宁晋县素有九河下梢之称，辖区内多河道坑塘，乡村干部及志愿者组成防溺水安全宣传队，通过发放防溺水告知书、张贴标识标语、入户走访、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等，提高青少年防溺水的安全意识。宁晋实验二小学生李炳策： 通过学习防溺水知识，让我懂得了不私自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地方游泳，还学习到了身边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当救援工具，比如书包、衣服、鞋带等等。我会把这些知识告诉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 县里各乡镇组织执法、安监、环保等部门成立巡逻队，每天在河堤分段巡逻，对私自捕鱼戏水者进行劝导批评，甚至立案处理，并在河道附近等危险水域悬挂防溺水条幅，设置防溺水警示牌和警戒线。宁晋县河渠镇党委委员杨艳芳： 我镇将不断加强防溺水宣传和河道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加强对重点部位的安全巡防，认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进一步强化青少年安全责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切实筑牢防溺水安全网。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昨天，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授权人民政府为保障冬奥会筹办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此前，三地人大常委会在7月29号至30号同步出台授权决定，并且于公布之日起施行。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现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已经进入倒计时。冬奥会举办期间正值冬季采暖期和重污染天气多发期，保证空气质量难度较大。根据河北环京津特殊区位、产业特点和张家口赛区实际需要，以及全球疫情形势严峻，在疫情防控方面存在更多不确定性，一些法规不能覆盖的具体需求和特殊情况，对于服务保障工作提出了更大挑战，急需立法予以保障。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周英： 河北的授权范围涵盖了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和城市市容等六个方面。省人民政府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影响，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不与省地方性法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前提下，按照必要、适度、精准的原则，通过制定政府规章或者发布决定的形式，在这六个方面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确保各项临时性行政措施有法可依。 几个月来，京津冀三地人大常委会积极开展联合调研，紧密协作起草文本，密切沟通审议议程，最终实现一个文本三家通过、同步授权的深度立法协同。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泽庆： 三地人大常委会协同作出授权决定，为冬奥会筹备举办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为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决定明确授权有效期限为冬奥会筹备和举办及延后期限内，至冬奥会闭幕之日后15日。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今天上午，中国气象局召开八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新闻发言人王志华介绍，预计八月份有2到3个热带气旋登陆或显著影响我国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中下旬可能有北上台风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预计八月份我国气候状态仍然偏差，从降雨的情况来看，预计八月上旬我国以南方多雨为主，江南、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而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阵雨天气，五号前后将会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八月中旬我国南北方各有一条多雨带，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西北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中东部、东北部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都会降水偏多。预计八月下旬我国是以北方多雨为主，华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和西部、内蒙古部分地区、东北部分地区降水都会偏多。上述地区需要防范强降雨及其可能诱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 从台风的情况来看，预计八月份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可能有4到6个热带气旋生成，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少，其中有2到3个热带气旋登陆或显著影响我国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的路径以西行为主，中下旬可能有北上台风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热带气旋活动正处于活跃期，我国华南、江南等地需做好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英国一项研究。英国帝国理工学院4号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英格兰地区完成疫苗接种的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降低大约一半。这项研究分析了英格兰地区6月24号到7月12号98233份新冠病毒检测样本，这期间英国新增新冠病例绝大多数都是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 研究结果显示，分析对象中每160人有一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大约 44% 的感染者接种过疫苗，未接种疫苗的人群感染率为 1.21%， 完成疫苗接种的人群感染率为 0.4%， 约为前者的1/3。考虑年龄等诸多因素调整后的结果显示，完成两剂接种后疫苗的效力为49%，这意味着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人群感染可能性会减半。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近来因为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德尔塔毒株快速蔓延等原因，美国新冠疫情出现了反弹，由于住院病例增加，医院已经不胜负荷。与此同时，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到当地时间2号，全美成年人有 70% 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但这一目标较总统拜登之前的预定计划迟了约一个月时间，而且各州接种率呈北高南低的落差现状，其中北部的佛蒙特州一剂接种率已经达到该州人口的 75.7%， 但是南部的密西西比州仅为 39.8%。 另一方面，白宫3号表示，拜登政府已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运送了超过 1.1 亿剂新冠疫苗。白宫称，这 1.1 亿剂苗是首付，从本月底开始，政府将开始运送5亿剂辉瑞疫苗。美国已承诺购买并将其捐赠给100个有需要的低收入国家。此前，由于后勤、监管、外交等方面的障碍，疫苗过剩的美国的发货进展曾一度延缓。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要达到全球 70% 的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共需要111剂疫苗。 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3号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针对中小学和幼儿园未接种新冠疫苗的教师和学生，大约1/3的美国成年人赞成秋季开学之后实施口罩强制令。该公司7月19号至26号进行了网络调查，从能够代表全国人口的10万人当中样本池中抽取了3475名成年人成为调查对象。 结果显示，67%赞成强制未接种疫苗的教师等学校员工戴口罩，64%赞成强制未接种疫苗的学生戴口罩。幼儿园至高中学生的家长中，赞成对这两类群体实施口罩强制令的比例分别为百分之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 是大自然的馈赠。 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